江山无限是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主题曲，故事参考康熙微服私访的历史背景，很有仗剑江湖的感觉，又有对江南风光的描写，透露出清朝从关外到中原对江山无限热爱的感情。一起来听到江山无限。 江心月轮转，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，跨过大西洋，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。 Ordinary, no, really don't think so. Not a love this.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。 It had to be you. 一切只有音乐，音乐旅途，不同的语言，不一样的音乐。 当然，说到这部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，不得不提到这首《百姓的事儿牵着走》。这童谣部分一出来，想必会勾起你那些曾经的回忆吧。一起来听到《百姓的事儿牵着走》。